相如为郎数岁，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伯中，发巴蜀立足千人，郡又多未发转曹万余人，用兴法诛其渠帅，巴蜀民大惊恐。上闻之，乃使相如责唐蒙，因预告巴蜀民已非上意。袭曰：“告巴蜀太守，蛮夷自善不讨之日久矣，时侵犯边境，劳士大夫。陛下即位，存抚天下，即安中国，然后兴师出兵，北征匈奴。单于不害，交臂受事，屈膝请和。康居西域，重议请朝，其首来享。遗失东指，闽越相诛。又调潘禺太子入朝，南夷之君，西伯之长，长啸共直，不敢怠慢。严景举种，勇勇然皆争归义，欲为臣妾。道理辽远，山川阻深，不能自治。夫不顺者以诛，而为善者未赏。故遣中郎将往宾之，发巴蜀市民各500人以奉币帛。为使者不然，弥有兵革之势，战斗之患。今闻其乃发军兴志，惊惧子弟，忧患长老。郡又善为转速运输，皆非陛下之意也。当行者或王逃自贼杀，亦非人臣之节也。夫边郡之事，闻风举遂繁，皆射弓而驰，贺兵而走，流汗相主，唯恐居后。触白刃，冒流矢，亦不反顾，既不悬种，人怀怒心，如报私仇。比起乐死勿生，非边烈之民，而与巴蜀易主哉？既身虑远，及国家之难，而乐尽人臣之道也。故有剖腹之风，西归而绝，未为通侯，居列东地。终则以显号于后世，传土地于子孙，行事甚忠敬，居位甚安逸，名声溢于无穷，功烈著而不灭。是以贤人君子，甘脑涂中原，高叶润野草而不辞也。今奉币亦至南夷，即自贼杀，或王逃抵诛，身死无名，是为至于耻及父母，为天下笑。人之度量相悦，岂不远哉？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，父兄之教不先，子弟之帅不谨也。寡廉鲜耻，而俗不长厚也，其被行路不亦疑乎？陛下患使者有私之若彼，道不孝于民之如此，故遣信使小谕百姓以发足之事，因属之以不忠死亡之罪，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，方今田时众凡百姓以亲见进献，恐原所溪谷山泽之民不便闻，习道弃下献道，使贤之陛下之意为无乎也。相如环抱唐蒙以略通夜郎，因通西南夷道，发巴蜀广汉族，作者数万人。至道二岁，道不成，士卒多误故，费以巨万计。蜀民及汉用事者，多言其不便。是时穷佐之军长闻南夷与汉通，得赏赐多，多欲愿为内臣妾，请立比南夷。 天子问相如，相如曰：穷左染盲者尽属，道亦一通。秦时常通为郡县，至汉兴而罢。今城复通，未至郡县，欲于南夷。天子以为然，乃拜相如为中郎将、建节王使。副使王然于胡冲国吕越人持四圣之船，因巴蜀立必务以路西夷。至蜀，蜀太守以下交营，县令赴奴使先驱，蜀人以为宠。于是诸王孙、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。诸王孙愧然而叹，自以得使女上司马长卿晚，而后分与其女才，与男等同。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、邛、左、冉、芒、司虞之君，皆请为内臣。除边关，官亦敕，西至莫若水，南至臧科为教，通临关道，桥孙水以通邛都，环抱天子，天子大悦。相如使时，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，唯大臣亦以为然。相如欲见，夜以见之，不敢，乃著书，借以蜀父老为辞，而己劫难之，以讽天子，且因宣其实旨，令百姓知天子之意。其辞曰：汉兴七十又八载，德茂存乎六世，威武纷云，臣恩汪惠，群生庶儒，洋溢乎方外。于是乃命使西征，随流而攘，风之所备，罔不披靡。因朝冉从忙，定左存邛，略思虞，举包满，竭折还原，东向江报，至于蜀都。其老大夫近身先生之徒二十又七人，掩人造焉。辞毕，因进曰：改闻天子之于夷狄也，其意机迷误决而已。今罢三郡之事，通夜郎之徒三年余资，而功不敬，士卒劳倦，万民不善，今又皆以西夷，百姓力屈，恐不能足业，此亦使者之累也，切为左右患之。且夫邛、左、西伯之与中国并也，历年资多，不可计矣。仁者不以德来，强者不以利病，义者其待不可乎？今割其民以复夷狄，必所事以事无用，鄙人固陋，不识所谓。使者曰：吾谓此也，必若所云，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。余上乌文若说，然私事体大，故非观者之所观也。余之行疾，其详不可得闻矣，请为大夫粗陈其略。盖势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，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非常者，故常人之所异也。故曰：非常之源，黎民惧焉，即真绝成天下晏如也。昔者洪水薄出，泛滥演绎，民人登降以喜，崎岖而不安。夏后氏期之，乃因洪水，绝江疏河，陆沉善哉，东归之于海，而天下永宁。当思之秦，岂为民哉？ 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，攻之无拔，夫不生毛，故修烈显乎无穷，声称家乎于兹。且夫贤君之见位也，岂特猥琐龌龊，居文谦俗，寻诵习传，当世取说云尔哉？必将重论弘毅，创业垂统，为万世归。故持物乎兼容并包，而勤思乎三天二地，且师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，尽寻演绎怀生之物，有不浸润于泽者，贤君耻之。今封疆之内，冠带之伦，贤或家止，弥有决疑矣。而夷狄殊俗之国，辽绝异党之地，周瑜不通，人迹罕至，政教未佳，流风尤微。内之则犯意亲礼于边境，外之则斜行横坐，放视其上，君臣异位，尊卑失序，兄父不孤，幼孤为奴，系累豪气，内向而怨，曰：盖闻中国有智人焉，德扬而恩朴，物弥不得其所，今独何谓以己？举种思慕，若哭汉之望语，立夫为之垂涕，况乎上圣有乌能矣。故北出师以讨强胡，南驰使以峭净月，四面丰德，二方之君临及仰流，愿得受号者以益计。故乃官魏若教臧科、漏灵山、梁孙元，创道德之徒，垂仁义之统，将博恩广施，远辅长驾，使疏敌不避，祖身暗昧得耀乎光明，以掩甲兵于此，而系诸伐于彼，遐迩一体，中外提服，不亦康乎？夫整民于臣逆，奉至尊之修德，反衰世之凌迟，即周世之绝业，斯乃天子之极物也。百姓虽劳，又乌可以已哉？且夫王室故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者也，然则受命之福何在于此矣？方将增泰山之风，加梁府之势，明和鸾，扬月颂，上弦舞，下登三，观者未睹止，听者未闻音，由交鸣以翔乎辽阔，而罗者由视乎叟泽，悲服。于是朱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，而失觉所以尽，愧然并称曰：允哉汉德，此鄙人之所愿闻也，百姓虽殆，请以身先之。常往弥喜，因千言而辞毕。其后人有尚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，居岁余，复召为郎。相如口吃而善著书，常有萧可及，与卓氏婚，饶于才，其近仕宦，未尝肯欲公卿国家之事，称病闲居，不慕官爵。常从上至长阳列，是时天子方号自积雄志，持主野兽。相如上书见之，其辞曰：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，故力称乌惑，结言庆忌，勇其奔御， 臣之愚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受益怡然。今陛下号令贤祖，设猛兽，猝然遇异才之兽，海不存之地，犯蜀车之清晨，余不及还原，人不暇施巧，虽有污惑庞蒙之计，力不得用，枯木朽株，尽为害矣。是胡越起于谷下，而羌夷皆枕也，岂不待哉？虽万全无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进也。且夫倾道而后行，中路而后驰，有时有贤绝之变，而况涉乎蓬蒿，驰乎丘坟，前有利受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其为祸也，不亦难矣。夫倾万乘之众，不以为安而乐，出于万有一危之徒，以为愚，臣妾为陛下不取也。盖明者远见于未蒙，而智者必危于无形，或故多藏于隐微，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。故比燕曰：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，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臣愿陛下只留意性察。上善之。还过宜春宫，相如奏父以哀二世行师也。其辞曰：等婆陀之长坂兮，奔入曾公之嵯峨，临曲江之齐州兮，望南山之参差，炎炎深山之轰轰兮，通古惑兮酣瞎，郁郁兮兮以永世兮，著平高之广眼，管众树之往次兮，览竹林之真真，东池土山兮，北接石濑，弥结荣与兮，立调二世，持身不谨兮，亡国失事，信谗不悟兮，宗庙灭绝。呜呼哀哉，操行之不得兮，坟墓无秽而不修兮，魂无归而不食，凶渺绝而不祭兮，迷久远而愚昧，经往廊而飞扬兮，食九天而永世，呜呼哀哉。相如拜为孝文元令，天子既没子胥之事，相如见上好先道，因曰：上临之事未足美也，尚有迷者，臣常为大人父，未就，请具而奏之。相如以为列仙之船居山泽间，形容甚渠，此非帝王之先意也，乃遂就大人父。其辞曰：是有大人兮，在于中州，宅迷万里兮，怎不足以少留，被世俗之破恶兮，且轻举而远游，垂降幡之素泥兮，在云旗而上浮，见格泽之长干兮，总光耀之彩毛，垂寻时以为山兮，夜彗星以为梢，吊指桥以檐简兮，又旖旎以招摇，览禅羌以为惊兮，迷屈鸿而为愁，鸿遥渺以炫面兮，飙风涌而云浮， 假应龙象鱼之或略伟力兮，惨赤之青裘之幽流蜿蜒。低昂腰脚俱以骄傲兮，曲折龙穷绝以连卷，佩爱赴秀翼以赤翼兮，放散判案香以谗言。赤夺隔霞荣以伟力兮，筹谋严简处绰以良矣。究了教傲踏以戒路兮，灭蒙永跃腾而狂璀，立撒会西标之殿过兮，焕然物除，巨然云霄。携绝少阳而登太阴兮，与真人乎相求。虎折窈窕以右转兮，横立飞泉以正东。西征凌雨而选之兮，不成众神于瑶光。使五帝先倒兮，反太一而后灵阳。左玄冥而右寒雷兮，前陆离而后绝黄。似征伯桥而易县门兮，属其伯使上方。祝融经而必玉兮，清分气而后行。屯鱼车其万盛兮，翠云盖而树华旗。使勾芒其将行兮，无欲往户南兮。立唐尧于崇山兮，过虞舜于九夷。分湛湛其差错兮，杂沓交隔以方驰。骚扰冲从其向分如兮，旁壁样亚洒以淋漓。钻罗列俱从以隆融兮，掩漫流烂潭以陆离。进入雷氏之烹林玉律兮，动出鬼谷之枯雷尾环。遍览八鸿而观四荒兮，切度九江而阅五河。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，行绝浮主而涉流沙。偃息总集泛滥水兮兮，使灵蛙古色而五平移。时若次次将浑浊兮，赵平易诸风伯而行雨诗。希望昆仑之亚户恍惚兮，直径持乎三危。排昌河而入地宫兮，载玉女而与之归。舒郎风而摇极兮，抗乌腾而一止。低回阴山享以迂曲兮，吾乃仅目睹西王母赫然摆手。在圣而学楚兮，而幸有三足乌为之始。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，虽济万世不足以喜。回车切来兮，绝道不周，会时幽都。呼吸沆瀣兮，惨朝霞。教举知英兮，积琼华。尽亲寻而高纵兮，粉红涌而上立。贯列缺之倒影兮，舍丰隆之庞佩。持游道而修匠兮，悟一物而远视。破曲中之爱闪兮，疏结出乎北银。以屯迹于玄阙兮，以先驱于寒门。下峥嵘而无地兮，上辽阔而无天。 是玄民而无见兮，听堂皇而无闻，成虚无而上假兮，朝无有而独存。相如既奏大人之颂，天子大悦，飘飘有凌云之气，似有天地之坚毅。相如既病免，家居茂陵。天子曰：司马相如病甚，可往后吸取其书，若不然，后失之矣。使所终往，而相如已死，家无书。问其妻，对曰：长卿故未尝有书也，时时著书，人又取去，即空居。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，曰有使者来求书，奏之，无他书。其遗札书言封禅事，奏所中，中奏其书，天子异之。其书曰：以上古之初兆，自号穷兮生民，立传列辟，以弃于秦。率尔者种武，敌听者风声，分伦微蕤，因密而不称者不可生数也。续朝夏，重好事，略可道者七十又二君，往若疏而不昌，仇逆失而能存。轩辕之前，遐哉渺乎，其祥不可得闻也。五三六经载籍之传，唯见可观也。书曰：元首明哉，古公良哉。因思以谈，君莫胜于唐尧，臣莫贤于后稷。后稷创业于唐，公刘发迹于西戎。文王改制，元州治隆，大行越成，而后灵夷衰微，千载无声，岂不善始善终哉？然无异端，甚所由于前，仅一教于后耳。故诡计一意，一尊也；战恩蒙勇，一封也；献度著名，一则也；垂同礼顺，一计也。是以夜龙于襁褓，而重观于二后。魁绝所缘，终都幽足，未有书由绝技可考于今者也。然由聂梁府登泰山，见显号，失尊名，大汉之德，逢勇源泉，物欲蔓延，旁破四色，云薄雾散，上唱九垓，下朔八言，怀生之泪，沾如浸润，邪气横流，五节飘逝，耳闪游园，回阔永没，首恶淹没，暗昧朝夕，昆虫凯泽，回首面内，然后又除鱼之真群，叫麋鹿之怪兽，到一径六岁鱼袍，悉双革共底之兽，霍州鱼阵收归于其，招翠黄成龙于爪，鬼神皆灵羽，宾于闲馆，其物绝鬼，倜傥穷变。亲哉，福瑞真字有以为薄，不敢道封禅。盖周月于允行，修之以辽，微服思之为福也，以登介丘，不亦逆乎？进让之道，岂何爽于？于是大司马进曰：陛下人欲群生，一争不讳， 诸侯乐共，百蛮直至，德谋往出，公与无二，修列家洽，福瑞众变，其应少智，不特创建。一者泰山梁府设坛场望幸，改号以祝荣，上帝垂恩处旨，将以建成，陛下谦让而弗发也。且三神之欢，缺王道之仪，群臣逆焉，或谓且天为至暗，真福故不可辞。若然辞之，是泰山迷计而梁府迷机也。亦各病时而荣，减济世而屈。说者将合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乎？夫修德以赐福，奉福以行事，不为禁乐。故圣王福替而修礼帝之。夜款天神，乐宫中乐，以彰至尊，书圣德，发号荣，享后福，以尽黎民也。惶惶在斯事，天下之壮观，王者之披业，不可贬也。愿陛下全之，而后因杂近身先生之略述，使或要日月之末光绝言，以斩采错事，由监正列其意，教敕绝文，作春秋一义，将习旧六为期，书之无穷。彼万事得积清流，扬微波，非应生腾茂时。前上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，用此一命掌故，悉奏其意而懒焉。于是天子佩然改容，曰：于乎，朕其事哉？乃千丝回虑，总公卿之意，寻风善之事，使大泽之伯，广福瑞之父，乃作颂曰：自我天父，云之悠悠，甘露时雨，绝壤可游，滋叶渗露，何生不育，家谷六岁，我色何续，非为欲之，又润泽之，非为如之，犯夫护之。万物熙熙，怀而慕思，名山显位，望君之来。君乎君乎，毫不迈哉！斑斑之兽，乐我君佑，白至黑章，其仪可喜。民民睦睦，君子之能，盖闻其声，今观其来。绝途迷踪，天瑞之争，恣意于顺，于是以兴。灼灼之灵，有比灵智，孟冬十月，群祖交祀，持我君于地以祥止，三代之前，盖未尝有。婉婉黄龙，兴德而生，彩色玄耀，黄炳浑黄，正阳显现，觉悟离争。渔船载之，云受命所成，觉之有章，不必谆谆，依类托玉，欲以峰峦。披翼观之，天人之际已交，上下相发允达，圣王之德，兢兢义义也。故曰：兴必虑衰，安必思危，是以汤武至尊严，不失素之。顺在甲典，故省缺仪，此之谓也。司马相如继祖五岁，天子始继后土，八年而岁先礼中岳， 封于泰山，至梁府善肃然。相如他所著若为平陵侯书，与五公子相难，本草书篇不采，采其游著公卿者云。太史公曰：春秋推荐至隐，亦本隐之以显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得代黎庶，小雅积小己之得失，其流极上。所以言虽外书，其何得一也。相如虽多虚词滥说，然其要归隐之节俭，此与诗之讽谏何异？杨雄以为弥利之父劝白讽一，由驰骋正位之声取中而奏雅，不以亏乎？与采其余可论者著于篇。